嗨，你好，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最近因为这个要在家防止疫情扩散嘛，很多同学或者朋友都已经在家里憋了有20多天了，很多人应该都是这样，就是所以很多学生呢都开始要上网课了。不知道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过听网课的经历呢？ 对，听网课以前的话常见于教育培训机构哈，但是由于今年咱们国家的疫情，哎，这个不得不在家学习，那就只能是通过网络来授课了。前几天看微博上有好多老师嘛，他们就说，哎，只能是从一线老师被迫走向18线网络主播的道路，就很低声下气的感觉。 我身边有一个老师也跟我说，他和他的学生们都不想上网课，但是好像这个不得不这样做。 对，没办法，这耽误的时间没办法呀，也不能把它浪费掉，对吧？只能是先在网上授课了。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环游星空》，来自萌兽的一首歌。 对，今天主要是讲在学网课的时候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啊，尤其是最近的学生党们应该很有发言权。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大家的留言吧。 想到你的星球，就像和你的笑容穿过了银河。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呢，网课软件太垃圾了，被我的杀毒软件当成病毒，死活下载不了然后我只能把杀毒软件卸载了。哎，一山不容二虎呀，果然是一条虎。他说呢，还有生物课某同学提问，植物修炼成精之后还有细胞壁吗？我们老师说没有。我给你举个例子，植物人就没有细胞壁。笑死了，网课老师挺幽默。 我觉得这个上网课，最近上网课真的是把大家都要逼疯了，尤其是很考验大家的设备啊。你家里如果电脑上网不给力啊，电脑老旧啊，或者网络速度慢啊，手机版本不行，那也有可能影响你上课的质量。 对。是你的眼眸照亮了整片星空。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蔡淳佳的《小眼睛》。刚才说到那个就是上网课的手机设备嘛，今天中午有一个邻居啊，还跟我妈借手机，说你们家有没有不用的手机啊，我们家孩子上网课要用，然后正好那个手机坏掉了。然后我妈就很奇怪，就觉得说还不至于说那个家里腾不出来一个手机给孩子用吧。结果到那儿才发现，他们家有三个孩子都要上网课， 要一起上啊。 对，已经把家里的设备都占用完了。 这么回事。这两天在热搜上我还看到一个关于上网课特别搞笑的事呢，就是老师也是第一次在网上教课嘛，也没有什么经验，而且家里有孩子，就要经常一边给学生讲着课，一边还要管自己家孩子，这个不要捣乱呀，我在这儿直播呢之类的，特别好玩。 对，前几天有一个很呆萌的男老师，就40-50岁的样子，大叔就开足了美颜，他的那个脸蛋在镜头面前就粉嘟嘟的那种，然后角度是迷之角度，然后说着说着还被家人打断，然后弄啥来着，那个家乡话都出来了。 太可爱了。 飞哥棒，他说呢，老师年幼的孩子哭了，而且还哭得特别特别厉害，中途老师去哄孩子了，然后我们整节课都在听老师骂那个孩子的声音。 对，应该就是这样一个场景吧，就跟我们刚刚说的热搜的那个是。顾子安不是顾子安，他说生物课老师呢忘了开 PPT 了，我们对着黑屏上了有大半节的课吧，眼瞅着都要下课了，就在这时老师的电话响了， 因为我们学校规定老师上课不允许接电话的，所以他挂了。十秒钟后那个电话又打了过来，他又挂了，来回大概有七八回吧。他实在受不了了，终于接了电话，原来是我们班主任打给他的，告诉他他的 PPT 没开。下一秒下课的提醒就响了。也挺有意思的，这个 对对对， 技术不太熟练啊，所以很多事都忘了，一直黑屏。 对，我就不接，我才不要打乱我的上课节奏，我讲得很嗨，你们不要打扰我。 真是这个把一个视频网课当成电台听了。 嗯， 下一首歌来自花童的桥边姑娘，也是最近特别火的一首歌，一直霸占着、排行榜的前十名。 啊，对。 暖阳下望影纷纷，是谁家的姑娘，我走在了那座小桥上，你抚琴奏忧伤。 刘森森他说呢，我大二今天开始上网课了，上课体验很差，没有老师直播讲课，没有师生互动，只有老师们提前找好的视频资源，然后呢传到某平台，然后让我们去看别的学校别的老师的教学视频。 PS 教学视频跟我们的教材并不匹配，重点是你还要把老师安排一次性上传的视频呢分批次去看，一次看得多了也没用。他说相比而言呢，其他平台直播课是真的很有意思，学生专注，师生的互动性很高，真希望我们学校不要再这么糊弄我们了，既浪费时间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哦，看来各个学校的这个网课质量还不一样啊。 我觉得尤其到这个时候吧，最能够考验这个学校还有老师就是上不上心啊，到底认不认真，对吧，是走形式呢、还是真的对学生负责，想让大家尽量的多学一点东西，真的是很考验良心了。 对，就每个老师还要学习这个直播技巧啊，应该多看看那些网络直播的这个主播都是怎么直播的，怎么弄得生动有趣吧，这个课堂想想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对， 小礼物刷起来。 我记得有一个学生说他们的老师用的是 QQ 的那个设备嘛， QQ 群可能是，然后呢你知道在观众那一栏，如果你是 QQ 会员的话，你会在最上面一栏，所以有一个同学为了自己不被点名提问、故意把同学的 QQ 给刷了一个，就充值充成会员、让别人在自己前面、 对， 这种神操作 太机智了。其实说到点名，下面这个朋友分享的故事就跟点名有关啊。这个朋友说呢，老师点名对方不说话，老师接着点下一个，下一个人也不说话。这到底是这个网络不好还是故意的？ 我看到有一个网友，就是我刷微博看到的嘛，他说我来告诉大家如何解决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的一个事情，如果他点到你的话、你就不动，假装网络卡住了， 卡了， 你就对，不要动，也不要眨眼睛。 哎，后面你们家的猫怎么动了？ 对对对，最怕这个东西，所以一定要把猫啊、狗啊什么的藏好。今天第四首歌了，叫《下一话心动》，是很多人合唱的一个版本。 这个朋友叫做剑桥，他说呢，有趣，非常的有趣，有趣到我都想爆粗口了。碰到了一个特别古板的老师，非要要求我们把他讲的东西都抄下来，做表面工程。本来课就多，没有多少时间，他 他的那些废话又臭又长，整理不完就跑去找我们班主任告状。教师使用制度上真的是需要改革了 啊！ 啊，就是废话特别多，还要让大家都每一句话都写下来。 那这个网课的话就 强人所难， 网课真的做不到。有的人网络不好啊，或者是就是没必要说每句话都要写下来吧，确实是不需要太刻板哈。希望各位老师在上网课的时候能够灵活变通一点，怎样让学生能够容易接受一点。 对， 就这样靠近吧，别想逃出我的掌心，你每次心跳我都能感应，想要所有流星倾听你的心意，想要每个雨天都只为你放晴。 葵小兵他说呢，老师的烦恼是这样的，楼上练哑铃，楼下打架，四楼弹钢琴，哎，太恼火了。 哎，这个老师应该体会到了这个莫大人萱草的苦恼啊，每次录音都要找一个特别安静的时刻一起录，不然的话 对， 就经常萱草家楼上楼下的会装修什么的，我们就经常要躲开这个装修录音。 对，曾经有好几次我们已经开始录了差不多就是好几句话了，结果对方不是你那边就是我这边，就开始那个声音，就没办法。 对对对， 只能是再约时间了。 我终会遇见你，请别在意，是我太过心急，若即若离，想引起你注意，别再怀疑。 谭中鱼可白许头 Sara 他说呢，老师开了 QQ 直播间上课，除了老师的声音还能听到老师家传来的鸟叫声，然后我一个早上脑子里都在想老师家的阳光落地窗还有独栋高级住宅，优雅地听着鸟叫喝着水给我们上网课。总结，除了老师上课我什么都能听得进去。鸟叫都这么吸引人。 哎，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工作也是这样子的，就一旦开始打开电脑开始工作剪辑了，哎，我家里家务活是不是还有什么没干的呀？哎，那个小孩是不是需要看一下呢？然后我就 反正就是不想工作。 对，反正除了工作，其他事情都好有趣。 嗯，老师说了，我还不如一个鸟叫的好听吗？这首歌来自盛宇的欧若拉，也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啊，在这个短视频里特别火，经常作为 BGM 最近。 对，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歌手啊很喜欢翻唱以前的一些老歌经典的歌曲啊，你还别说，就我觉得老歌新唱还真有就太多很多韵味的，一个是很多人没有听过之前的老歌嘛，他可能那个年代有点断层，没有看过之前的经典，再一个现在的这个唱法跟以前也不一样。 哎，对， 可能 对 对对，真的是有不同的感觉出来。 嗯，对，现在的唱法不一样，然后不一样的声音传达出来的情感也不太一样，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焕发新生的感觉，听起来。 对。陈 ILV 他说呢，我们老师啊自带了上课铃，还有老情景剧里观众哈哈 哈笑和鼓掌的背景音乐。怎么自带？ 这有点意思啊，太有才了这老师。 哎，你看了那种就是有一些网络直播嘛，会有一些音效你知道吧，还有一些鬼观众哈哈哈哈，就明明没人，然后自己主播自己摁了一个特效哈哈哈，还有哗哗鼓掌的那种，我就好尴尬。 对，最怕的就是这个梗本来不好笑，他还要加一个那个特效。 嗯。 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微笑。 张张是个大美人，这个特别逗。这个网课卡的进不去，好多人就私聊我，问我在干嘛呢，说老师一直在点我的名字，问我在不在。我说好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村刚通网。 看来你们家网不好哟。赶紧充一个贵一点的吧，网速提高一点。 勇气的未来，茉莉背着光，传说的语言，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黄绿蓝，五彩的欧若拉。 新月余先生的《桑桑夫人》，哎，这个名字 ID 好像是第一次念到。他说物理老师问我们要不要看他的脸，然后呢，他打开了摄像头，几秒钟之后关了。语文老师说她是被迫营业的十八线女主播，还有呢就是老师们提问，有同学举手，结果呢打开那个同学的麦没有声音，超级尴尬。 对，就是设备问题吧，技术问题影响了这个上课的这个通畅性。 都是自己家电脑，你说谁能够保证能够完全万无一失呢？有可能摄像头打不开啊，或者是麦克风没设好，大家也都不是专业的计算机高手。 对。 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黄绿蓝，五彩的欧若拉，爱就在心中，伤心就会存在。红橙黄绿蓝，美丽的欧若拉，爱就在心中，伤心就是永远。橙黄绿蓝，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戴佩妮的草莓面包。 昏昏沉沉睡了一个午觉，醒来看见蒙娜丽莎在笑。 下面这个留言厉害了，小尼咕咕咕，他说呢，网上看到的仙桃一中某位女老师在钉钉直播上完课后忘记关闭了，然后传来了她和一个男子不可描述的声音，同学们都震惊了。 啊， 什么鬼？ 是什么不可描述的声音？能给我听听吗？ 此处省略一万个字。 是我想的那样吗？ 对，就是这样，就是你想的那样。 超甜女生，她说我们班主任上课，班上有很多同学刷礼物，然后呢她说谢谢你们的礼物，但是呢五讲的题你们还是要弄会，好好听讲比什么都重要。哦，这个老师有点正经了，我还以为说 挺好的， 谢谢六六六。 本来我是想上线聊一聊把 ABCD 的案件划掉。 雪大的她说呢，表示没有上啊，我们学校好像也没有这个想法，学校发的通告是这个意思，除非四月份还开不了学，我们学校可能才有这个打算。 是什么神仙学校？ 挺好的，文艺学校。 除非四月份还开不了， 我要去这个学校。 对，那三月份的话你们还可以在家躺一个月吗？是这个意思吗？ 挺好的，打游戏总比学习强是吗？ 一个没有故事的人，他说我说一件特别巧的事儿吧，我妹在旁边上作文写作直播课，感觉老师说话的语气和声音很熟悉，一问才知道我妹的语文老师正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然后呢课后变成大型师生相认现场。 好、哦、 熟人啊， 真是一个流水的学生，铁打的老师啊，一直都是这个老师，这么多届了， 一届又一届。挺好的。 LY 你说我来听，他说呢，当我在讲一道男女生搬砖的应用题时，题干是男生每人搬七块，女生每人搬五块，学生说老师那要是不男不女的呢？这是一个老师的留言啊。 这个把我老师问住了， 没眼看了。对，哎，我忽然又想到网上一个挺好笑的，就是一个老师那个一直就没有按时上那个直播课，然后学生们都在催嘛，老师说哎呀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老师做饭做糊了，做糊了没有心情上课，大家理解一下吧然后就自己搞自己的饭去了，觉得好好 有情绪啊。 对，大家都知道老师家的饭糊了。我气我笑我不会注 音符号，哎，再说一个留言啊，挺有意思的，叫做噩梦梦。他说呢，老师上网课，我们刷礼物。不仅如此，我还开了分屏模式，边听课边看小说。嘘，不要告诉老师。挺有意思。 对，以前上课都是能面对面的嘛，那现在第一次尝试就这么大规模的人群尝试网络授课，确实是还在探索阶段哈，难免会出各种各样的糗事儿。 嗯。其实这次疫情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线上教学呀、网络课程啊，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会发现很多技术问题，然后得到改进啊什么的，没准又开发了一个新的世界或者是教学模式呢。 对，没准。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都好好的吧，上网课的同学们也要乖乖的按时间上课哈，听老师的话。在家里的话，也要在家不要出门，听从党的安排。 这个也是希望这个疫情早点过去吧，然后大家能够正常的生活，能够正常的去玩，每天在家就憋着真的是太难受了。就是以前觉得在家里待着打游戏特别爽，但现在天天让你在家里打游戏啊，躺着的话真的是挺难受的一件事，突然觉得游戏也没有那么好玩了。 在录这期节目之前，我跟莫达人已经互相吐槽了很多遍，就关于在家待着很难受这件事情了。真的，以前我跟莫达人跟大家分享，就说我们两个人在家录音工作，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快乐，可能很多人还不理解。但经过这次事件，我想大家都理解了。其实就跟坐月子一样，你不能出门，在家待着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对呀，就不能见朋友，不能社交的话，真的是特别的孤独寂寞。然后我前天就是一直在，就基本半天吧，都在和朋友打那个打视频呀，就或者是这个语音通话呀，就是觉得在家里待的都已经脱离社会了，就是想要一些沟通啊、陪伴呀什么的，就觉得这样会这个好一点，心里会开心一些。 对啊，我也差不多这种状态了。哎，赶紧好起来吧，我要出去。想那种万马奔腾的感觉，小鸡出笼的感觉。 对，希望早点过去吧，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好，不要再出现这种可怕的事儿了。那这期节目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吧，说了很多废话，也是突然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口，想多说点。如果你们也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可以在这个新浪微博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我们每周的话题呢都会在这儿发出来，期待你的故事。 嗯，好的，那我们这周节目就到这里吧，下次节目欢迎大家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